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本请翻到13页。讲义的话，请翻到讲义14的第二页，第三项。论曰：如梦等时，虽无外境，而亦得有如是现觉。那么上一次讲到第十五颂，那么第十五颂呢，就是外道跟小圣呢，他们提出来，我们要判定一个法有没有，是以限量为最殊胜。然后他们提出来说，如果没有外境的话，那为什么当我们接触了外面的境界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说，我今现证如是境业，我现在就直接的接触到这些境界，这个感觉会出来。所以他们就以这种感觉呢，因为有这种感觉呢，而说外面的境界是实有的。那么论主呢，就提出了第十五颂来破斥他们。上一次把颂文念完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要解释啊。论曰：如梦等时，虽无外境，而亦得有如是现觉。根二的别破呢，分成两科，这个呢是第二科，心二论文解释。论文解释又分成两科，这里是第一科，人一是初句颂，梦欲现觉无外境，就是以梦为譬喻，没有实有的外境呢，也有见闻外境的现觉。那么它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诡异举喻，就举出梦喻来破斥外道跟小圣。如梦等时，虽无外境，而亦得有如是现觉。譬如我们在做梦的时候，这个梦中的境界都是由我们的梦心所变现的。那离开这个梦心呢，梦中的境界呢，并没有真实的自体存在。可是呢，在梦中当我们接触到外境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我现在见闻到色等法的现觉出现。那么虽然在梦中有这种现觉出现，可是在梦中并没有实有的外境自体。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外道跟小圣要有这种现觉啊，我今现证如是境业，我现在感觉到有这些外境的存在，你要由这种感觉而推论离心之外实有外境是不能成立的啊。因为在梦里头我也有这种感觉，可是梦里的境界不是真实的，所以你要说以这种感觉就要说这外面的境界都是真实的啊，这是不能成立的。你看讲义14的第三项，举梦等喻。经解初中，如梦等字，能成喻法。等者，等取炫意目等，原见法音等。这个颂文的初句呢，现觉如梦中，里面的如梦等这三个字呢，是能成就破斥金布施的譬喻法。如梦是借用如同梦中所见闻事的现觉来破斥金布施的疑难，而如梦等的这个等字呢，是指由于眼睛患了眩意病，而在空中没有头发没有苍蝇处呢，却仿佛见到了头发跟苍蝇等物的现觉。 那么这样子也能证明外境非有。外面的头发跟苍蝇是没有的，可是你眼睛有病，你就好像看到了外面有头发跟苍蝇的存在，实际上外境是没有，可是你的确是看到。此等诸位今不与大圣彼此共许外境非有，不以为喻。此如梦喻以及刚刚说的眩意，由眩意病能够见法因等这诸位譬喻呢，在金牧师的宗义跟大圣唯识宗的宗义，这彼此二宗共同允许为外境非实有。金牧师也承认梦里的境界不是实有的，他们也承认你眼睛有眩意病能够见到法因等，这也不是实有的，因为他们跟大圣唯识都共许这个不是实有的，所以论主在这部论当中呢，就用这个做譬喻来破斥外境非实有。如梦等中虽无离心外实境界，而彼言为我见世事闻世事等其此现觉。譬如在梦中或者是眩意的病人看到虚空中，虽然离心之外没有实有的外境字体，可是呢比梦中人呢跟这个患了有眩意病的病人呢都说我确实见到了色法，我确实听闻到有声音，有这些事情出现，而我升起了这样的现觉。所以知道呢不能够用有此现觉来证明离心之外呢实有外境。我们再看下面的论文。于实现觉因之异耳。人一是初句颂呢分成三科那么这一句呢是第二科，鬼二合法，于实现觉因之异耳。那么在如梦喻中或者在眩意病的譬喻中，虽然有我见我闻世事等现觉，可是呢在离心之外并没有真实的外境存在。同理可知，在梦境以外的其余时间也就是我们没有做梦我们醒觉的时候，虽然也有我见我闻世事的现觉，那么也就应该如同梦中的境界一样是离心之外并没有实有的外境存在。那么他就是用如梦喻来推论出来，我们其实醒觉的时候也没有实有的外境存在。那么请看讲义十四的第四项合法。释诵出句现觉二字，颂文的出句是现觉如梦等，而这一段论文呢是解释颂文现觉这两个字的意思。除梦等外于时所起见世事等如是现量因之异耳，亦无外境，此现觉身。除了在梦境等喻之外，其余醒觉的时候我们升起这种觉知什么觉知呢？我见世事我闻世事等这种现量觉，那么也应该如同梦境的譬喻一样推论而知我们在醒觉的时候虽然有我见世事我闻世事等的现量觉升起，可是呢也如同梦中一样应该是离心之外并没有实在的外境存在的。那么下面呢就安立比量来分析。 阴历亮云中除梦等外，所有现觉原非现尽起，因许现觉故，欲如梦等现觉。阴历亮云，这里呢是依理来安立彼量，中除梦等外，所有现觉原非现尽起。先安立中意，在梦境等以外其他醒觉的时候呢，当我们升起我见世事、我闻世事等现觉的时候，其实并非是缘现亮境，就是你心里升起来了，我见到这件事情了，我看到这件事情了，我听闻到这句话了，你升起这个感觉的时候呢，这个感觉升起的那一刹那，你并不是缘外面的现亮境。因许现觉故，因为呢汝中所允许的现觉是什么呢？是有表意名言的概念的。譬如说汝中说我今现证如是境耶的这个现觉，你心里所缘的是什么？是所缘境其实都是语言文字，并不是缘外面的境界，你是缘我今现证如是境耶这些字。那么也就是说你的所缘境是什么？是表意名言的概念，并不是真正外面的限量的境界，不是前五识的真实现觉。前五识的真实现觉呢，只有自性分别，它是限量境。前五识的自性分别是没有表意名言的概念的。那你现在金布施你们所说的我今现证如是见耶，是有表意名言的概念，它不是自性分别，所以呢它不是缘现亮境。欲如梦等现觉，举出譬喻，譬如在梦中虽然没有离心之外实有的外境存在，可是在梦中不但前五识所缘的境界是梦心所变现的，并且在梦中有表意名言的我见世事、我闻世事、我今现证如是见耶，这些现觉呢它也是梦心所变现的。也就是在梦中不论是前五识所缘的境界或者意识，他所做的种种的分别也都是由梦心所变现的，所以梦中境界都不是真实的。那么由此可知呢，汝中要有我今现证如是境界的这种现觉来证明离心之外实有外境，这件事情是不能成立的，不能成立的。那么这个比量的安立呢是比较复杂的。为什么说它复杂呢？第一个是这个比量的安立它破斥了我们刚刚讲的有表意名言的现觉并不是真实的现量。那么前面一开始我们论文讲一切量中现量为圣，那么现在你外道跟小圣举出的现觉要以我今现证如是境耶这个现觉当作是最胜的限量，用它来证明离心之外实有外境。但是我们在这个比量中说明了你外道跟小圣所说的这种现觉并不是真实的限量，只是在表意名言上的嫉妒分别。那既然你说的现觉不是限量，你就不能够用它来证明离心之外实有外境的判定。所以这个比量第一个说明这件事情。第二个这个比量说明呢，五识所缘的境界虽然是限量，但是呢在梦中五识去缘境也只是梦心的变现，梦中五识所缘的限量境界 并不是离梦心之外另有自体，所以推知醒觉时候的外境也不是离心之外另有自体。那么第三个这个比量次要说明呢，小圣外道所举的我今现证如是见约的表意名言的现觉，在梦中出现相似的现觉的时候，它也是由梦心所变的。你梦中你的心感觉说我接触到的这个境界是好像是现证的，说我今现证如是见约，这种感觉也不是离心而有此等现觉，它还是梦心变现的。所以由此故知呢，小圣外道所举此现觉，要用这个现觉来证明离心之外另有外境的自体，这是不能成立的。所以这一个比量的案例呢，说明了这三件事情，那么都证明不能够用现觉来说外境就另有自体。子中亦说，若实现觉如五事等，不作此解，我今现证如是事境。此中亦说，就是说此比量的意思是说呢，如果是前五事等真实的现觉现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前五事只有自性分别，那既然是只有自性分别的话，前五事就没有我今现证如是事境的表意名言的概念。那么又如五事等，这个等字呢，是指与五事同时升起的五同源意识。那么这个五同源意识呢，它也是唯有自性分别的，所以这个时候五同源意识它也是真实的限量，跟前五事一样都是真实的限量。可是呢，这个意识呢，这个时候也是没有表意名言的概念的，表意名言的概念是后面的意识升起来的。作此结者，是意识中分别妄觉，非为限量心心所法。能够依表意名言而作解的呢，只有第六意识。这个第六意识呢，在于不限见诸法而作种种虚妄的嫉妒分别的时候，会有这种表意名言的觉起来。那么这种妄计的分别呢，如果比度正确，那么就属于比量，如果比度错误了，就属于非量。所以呢，有这种我今现证如是事境的表意名言分别的意识，那么它绝对不是属于限量的心心所法，因为它是在什么，在语言文字上面分别，所以它绝对不是限量。成为是说，限量证实不执为外，后意分别妄生外想，故限量境是自相分，是所变故，一说为有意识所执外实色等妄嫉妒故，说彼为无。那么在成为是论呢，也有讨论这件事情，限量证实不执为外，这个前五事限量正知所缘境的时候，并没有执着所缘境是离心之外实有外境的这种想法，它只是一个自性分别的觉而已，它并没有说哦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没有这种想法。后意分别妄生外相，那么五事缘境之后所升起的不同缘的意识，他开始嫉妒分别，那么意识在嫉妒分别的时候受到染污秽的影响，而升起了离心之外实有外境的这种妄想。那么这样说的话，到底五事所缘的限量境是有呢还是无呢？那么成为世论说，故限量境是自相分，是所变故，一说为有， 武士所圆的限量镜是武士自己事体所变现的相分，所以呢，它是不离事体的依他起法。由此说呢，限量镜是有的。那么限量镜是有的，要有而知有，它是依他起的妄有。意识所执外食色等妄计度故，说彼为无。可是呢，在五识升起后再升起的不同源意识，它就依名记忆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意识呢是在语言文字的表意名言上面活动。那么执着限量镜是离心之外实有色等外境的字体，那这种执着全都是虚妄分别心的嫉妒分别而有的，其实呢并没有离心之外的真实字体。所以意识这种妄分别嫉妒的事情呢，它是没有自性的，是属于遍计所执性，这些你要无而知无。又比论说，为假智权不得自相，唯于诸法共相而转。这个是成唯识论卷二的文。我们先解说一下自相跟共相的差别，这边好好听到啊。我们一般而言，什么是自相？我们说诸法的自体之相叫做自相。什么叫做共相？就是说诸法的共通的相貌叫做共相，对吧？所以我们一般你查字典大概都是这种讲法嘛。那么譬如什么呢？譬如我们讲五蕴法，色受想行识。五蕴法它的自相是什么？就是五蕴法的自体，这个事的体相。我们譬如说色蕴是什么为相呢？执爱为相，大家 都会讲。受蕴是什么为相呢？是领纳为相，对吧？想蕴呢，想蕴是取相为相。行蕴呢，行蕴就是造作为相。那么世运呢？世运就是了别为相，那这些都是五运的自相。那什么是五运的共相呢？无常、空、无我是五运的共相，对吧？色运也是无常的，受运也是无常的，想行识都是无常的，都是空的，都是无我的，所以呢无常空无我是共相，这是我们一般的解释了。好，那讲到这里呢，我们下面做一件事情，我们把色蕴拿出来。你看色蕴可以分成什么？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食色触，是不是？色蕴包括了食色触。那我问你，每一个色触它这个字体有没有自己的相貌？有吗？眼睛的相貌绝对跟什么耳朵的相貌是不一样的，跟鼻子的相貌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十色处各有它的自相。那十色处的共相是什么？就是它们都是色法嘛，所以色蕴是它们的共相嘛，对吧？好，你记得我们刚刚第一步，现在是第二步了。色蕴已经分成了十色处了，我再把色处拿出来分，色处是不是可以分成青黄赤白等类？是不是？颜色不一样嘛，对吧？有青色、黄色、红色、白色，青黄赤白，所以青黄赤白可以说是色处的自相。那什么是它们的共相？青黄赤白的共相就是色触，对不对？ 那我再继续往下分，这个青，青黄赤白的青，青色的莲花它也是青的，对不对？青色的果实它也是青的，青色的叶子它也是青的。所以呢，花、果、叶是这些法的自相，它们的共相是什么？它们都是青色的，所以青是共相，花果叶是自相，对吧？我们再把花果叶拿来再分，是不是分成更多细小的部分，更多微小的部分，对吧？没有错吧？那这些微小的部分，它每一个部分都有它自己的相貌，叫做自相，对吧？那么它这个被分下去的这个是什么？是共相，对不对？它这个集合体是共相，然后呢你把它分，分的小的是什么？是自相，那个大的是共相。所以我再这样继续再分下去的时候，这个微分再继续分下去的时候是怎么样？这个辗转的分析是没有止境的，是它可以一直一直往小分的，也就是一个共相在那边，它可以一直继续下去分成更多的自相出来，对吧？因为我们刚刚一直想分下来嘛。那分到最后的时候呢，因为分到太小了，所以不可说的是自相，分到最后你不可以说的东西，那个是自相，可以给它名字的就叫做共相，对，你还能给它个名字的，代表那个东西你还能够定义它，所以它是个共相。这个共相东西还可以分成更小的法，它是自相。那到最后这个不可说的是什么？是自相，能够说的是共相。那我们从刚刚这个整个这样子推论下来，从这个道理上推知一件什么事情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实的所谓的自相这件事情的存在，对不对？那既然没有自相的存在，共相是自相的集合体，那有没有共相的存在？也没有共相的存在，对不对？所以不管说自相说共相，都是我们为了要分别而安立的假名，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要分别这个是共相，这个是自相，所以我们安立的假名。那因为它实在是没有自体，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现象上面说，哦，这个是共相，这个是自相，实际上并没有真实的有一个真实的体叫做什么自相，也没有一个真实的体叫做什么叫做共相，这些都是假名安立的，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我们一提到什么自相共相，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真实的，说自相就认为有一个真实的自体相存在，说共相，说苦空无常无我，就认为有真实的无常、真实的苦、真实的无我的存在，这些都是假名安立出来的。所以没有实有的自相，也没有实有的共相的存在。可是呢，在成唯识论的这一段文里头，他所定义的什么叫做自相，就是在心是去缘取境界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远离语言文字的分别的话，就说我们得到这个所缘境的自体相。就像说我们五识去缘到外面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缘到了这些境界的自体相。比如说这个杯子在这边，你们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你就缘到了这个杯子的自体相，这个时候是没有杯子这个什么名字的，你就认为这个是它的自体相。什么是共相？共相就是指心是在做语言文字的分别的时候，这个叫做共相。也就是说这个杯子你给它取个名字叫杯子的时候，杯子这两个字就是它的共相， 这个没有名字的东西叫自相，给它取了个名字的，这个名字叫共相。为什么？因为自相，说自相就是要什么？遮止共相的意思。说共相就是要什么？遮止自相的意思。这两个是相对的。所以你要强调自相的时候，就是要什么？遮止说它不是共相。你要说共相的时候，就是要说什么？它不是自相。就这两个字是互相什么？相对的，自相共相是互相相对的。所以当安立自相是心是圆净的时候，它远离语言文字的分别，那么共相就是什么？就是在心是在语言文字上面做种种分别的时候，这个就叫做共相。那么这一段文，成唯识论的这一段文的自相跟共相就是这样定义的。所以在语言文字上做分别的时候呢，也就遮止了心是缘取所缘境的自相，那么这个时候心是的所缘就称为共相。那成唯识论的这一段文说，为假智权不得自相，这个意识在语言文字的假名上面活动的时候呢，称为假智。因为什么？意识的这位是在语言文字上面活动的，所以称它为假智。那么我们安立这个假名来全显诸法，譬如说这个杯子这个东西，我们给它安立一个假名叫杯子，那这个杯子这两个字就是假权，以假名来诠释这个杯子的字体，所以它是假权。意识在语言文字上面活动，在假名上活动的这个假字，跟以名字来假权诸法的自相，这个假字跟假权是不能够得到诸法的真实的自相的。也就是说，这个杯子在这个地方，你叫它杯子，并没有得到它的真实相貌。它的真实相貌是这个东西。你叫杯子，那杯子不能喝水，这个杯子是可以当装水的，但是杯子两个字是不能装水的。所以杯子两个字是什么？只是个假名在全显这个杯子的自相而已。所以你讲杯子并不能够什么得到这个杯子的字体，我手拿到杯子的时候得到杯子的字体，我看到杯子的时候我得到杯子的字体，但是呢，我讲杯子两个字的时候，我不能得到杯子的字体是什么？因为什么？这个字体像是远离假名的，它是没有什么假名存在的，假名是我们安立上去的。那么前五识跟前五识的同源意识，共同升起的同源意识，他们能够得到自相。比如说眼识跟他的同源意识看到杯子的时候就得到杯子的自相，他们看到色法就得到色法的自相，但是这个时候是没有什么杯子的假名的，是没有色法的假名的，他是直接看到这个自相，只有自性分别，而没有什么在名字上面嫉妒分别，是没有的。唯于诸法共相而转，那么在假名上面活动的意识，它是不能得到自相的，只能够缘取诸法的共相。比如说我们眼睛眼识缘到一个青色的石头的时候，我们就得到青色石头的自相，但是这个时候呢，眼识是什么？是没有青色石头的想法的。眼识是不知道这个石头叫做青色的石头，他没有这个想法，他只是得到那个石头的相貌而已。可是后面眼识之后起来不同源意识，这个意识呢就赋予了这个青色的石头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青色的石头。那么他讲他叫青色的石头，这个意识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得到什么那个石头真实的自相的，因为他圆的是什么？他圆的是青色的石头五个字，他不是圆到那个石头本身的相貌，他圆的是字，所以他不能够得到青色石头的自相，但是呢他却能升起青色的石头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本身并不是青色石头的字体像，只是在这个石头上面 给他安立了一个假名叫做青色的石头。那你由这个假名青色的石头升起了一个概念的想法，而认为这个概念就是那个石头的什么本体，但它不是那个石头的本体，它只是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就是共相，而那个石头的本体呢，就是什么自相。所以他说呢，假自权为于诸法共相而转，在语言文字上面活动的这个智慧，跟语言文字全显的诸法呢，这个是表示是诸法的共相，而我们的智慧就只能在这上面活动。故现觉者必无此智，即于此论我今现证如是事等。所以前五世限量缘尽的时候，而觉知到境界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没有这种在假名上面活动的假智的。五世圆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它是没有什么假名的。那既然五世是没有假名的，所以在五世圆尽的时候，当然也就没有我们论文中讲的我今现证如是见曰的这种现觉的。因为你这个现觉我今现证如是见曰是在什么语言文字上活动，所以它绝对不是五世的境界。所以五世所圆的限量境的时候是没有语言文字的。那你起了语言文字我今现证如是境曰的，这个时候绝对不是限量，绝对不是真实的限量，它只是在前五世这个限量之后意识升起的一个感觉而已，一个觉知。那我们再看下面的论文，课本论文。故彼因此为证不成。人一是初句颂分成三科，这个是第三科，毁三劫非。为了解释颂文初句做结束。彼呢，故彼因此为证不成，这个彼呢就是指小圣的经部中。在梦中，在梦境中并没有实有的外境。可是在梦中也会有我今现证如是境曰的这种现觉，所以比小圣的经部中要引这种现觉来证明离心之外实有外境是不能成立的。看下面的论文。又若尔时有此现觉，我今现证如是色等，尔时于尽能见已无，要在意识能分别故，时言等事必已谢故。那这边有个详细讲我们刚刚讲解的那段文的意思，再详细的讲解。新二的论文解释分成两科，那么这一段论文是第二科。人二是下三句颂，以离显现觉无限量。那么它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鬼一先破正量部的。那么前面说过对正量部颂文下三句应该读作以起现觉时见已无，允许有限量。那么论文呢，又若尔时有此现觉，我今现证如是色等，这一句论文呢是解释颂文的以起现觉时。又若尔时，又如果升起现觉时，什么现觉呢？就是我今现证如是色等的现觉。尔时于尽能见已无，那么这一句论文是解释颂文的见已无。正量部的中义是六世是不能并起的，在一刹那的时间六世之中，眼耳鼻舌身意六世之中只有一个事能够升起，不能说眼识耳识同时升起，或者眼识意识同时升起，只能有一个事升起，这个是正量部的中义。那这个中义跟大圣唯识中的中义是不同的。大圣的话呢，它是前五世如果一刹那因缘具足 就可以共同升起。你哪些是因缘具足了，它就可以升起。而且只要有前五识升起，一定有一个第六意识跟它同时升起。耳识于境，这个耳识呢，就是当第六意识升起，我今现证如是色等的现觉的时候，称为耳识。于境能见已无，能见真实现量境的前五识，这个时候已经灭入了过去了，已经灭掉了，已经到了过去了。那么因为正量部的宗义是不允许六识能够共同升起，所以当第六意识升起现觉的时候，前五识必定是不生的，因为它的宗义是这样规定的。所以我们按它的宗义来讲，当第六意识升起现觉的时候，前五识必定不生。那么第六识要升起这种现觉的时候呢，一定是前面的一刹那前五识先缘这个境升起，然后下一刹那后面的意识才会有这种我今现证如是见耶的见耶的现觉出现。所以知道呢，当意识升起现觉的时候呢，真实现量的前五识已经泄灭了。所以论文说，要在意识能分别故，实言等事必以泄故。由于这两个原因，所以知道正量部等所执是不成立的。请看讲义十四的第五项。或是正量部非刹那论者，能见事现在非有，彼此共许。能见事就是指原现量境的前五事，能见现量境故，所以称它为能见事。现在非有，现在是指意识升起我今现证如是色等的现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能见现量境的前五识已经泄灭了，所以说能见识现在非有，彼此共许。彼正量部等与此论主的大圣唯识中，在这一点上面是共同允许成立的。就是在意识升起我现在现证如是色等的这个现觉升起的时候，前面一刹那的前五识原的现量境的前五识已经泄灭了，这是二中共许。要第六识具三分别方能起此分别现觉，五识不具三种分别故不能起此等现觉。这个是解释论文，要在意识能分别故，要第六识具三分别。三分别就是指自性分别、随念分别还有嫉妒分别这三种分别。那么只有第六识具有这三种分别，前五识跟第八识只有自性分别，第七识只有嫉妒分别，这个我们在前面有讲过。方能起此分别现觉，此分别现觉呢，就是指我今现证如是色等的现觉。这个是属于在假名上的嫉妒分别，那么只有第六识才有能力升起假名的嫉妒分别，所以只有第六识才能够升起这种假名的现觉。五识不具三种分别故不能起此等现觉，前五识只有自性分别，不具足三种分别的能力，所以五识是不能够升起我今现证如是色等的假名的嫉妒分别的现觉的。五识是不能起这种现觉，它只有自性分别而已。此等现觉既在意识，其此觉时 故彼能见言等五事，必入过去，落谢非有。这个是解释论文，十言等事，必以谢故。此等一指假名记录分别的现觉，既然只有第六意识才有，那么其此觉时，当第六意识升起此等现觉的时候，故彼能见眼等五事，必入过去，落谢非有。那么正量部的中意是六事在一刹那，只有一事能够升起，所以当意识升起，我今现证如是净耶的现觉的这一刹那，前五事已经决定是不能升起了。所以说彼能见限量的眼等五事，在升起的一刹那之后，当意识升起分别的时候呢，这前五事就已经泄落了，进入到过去位。那既然进入到过去位，在现在这一刹那它就没有自体，就没有自体。先见事物，后方起觉，故正见即觉，二时必不惧。前五事和意识升起的次第，一定是前五事的限量先见到事物，然后第六事的意识呢才会升起，我今现证如是色等的现觉。一定是前五事先见到事物，然后第六事才会升起这种现觉。所以呢，前五事限量正见事物跟第六世升起此等现觉的这两个时间，必定是有先后次第的，而不会是同时聚起的。所以不是同时聚起的。能见实现觉，此时即无，明许此觉有事限量，正外境有。能见实现觉，此时即无。此时呢，就是指意识升起假名的现觉的时候，那么在此时呢，只有意识升起，而能见真实限量境的五事已经泄灭了，而没有自体了。明许此觉有事限量，正外境有。此觉呢，就是指意识升起，我今现证如是色等的现觉。那么限量呢，是指五事能见境界的真实限量。那么当第六意识升起我今现证如是色等的现觉的时候呢，五事已经泄灭了。那么这样子的话，怎么会允许依意识的现觉说它有如同五事的真实限量来证明离心而外境实有自体呢？你说外境实有自体是什么？是限量境。限量境是五事证到的，那你怎么可能用这种意识的这种现觉，这种语言文字上的现觉来证明说外境有真实的体性？那根本不是限量。那既然不是限量，你怎么能够用它来证明限量的体性？不能证明。所以指出它的错误。若证限量证色等时，原心内法无假智权，故证不成。如果是真正的限量，若证限量，好，如果是真正的限量，心是正见色等法的时候，能源的心内法是没有我今现证如是色等的假智与假权的名言的。所以说原心内法无假智权，所以要利用意识有我今现证如是色等的现觉来证明离心之外实有外境，是不能成立的，是不能成立的。你是在用一个比量要去证明限量的存在，这是不能成立的。你用限量去证明限量的话，我们还可以说有可能。你现在是用个比量要去证明限量是实际的存在，这个是不对的。以正量部心心所法，灯焰铃声为灭相灭，念念生灭，色等法灭，意待外缘，即随此事长短一齐，后方有灭。 这个是讲解正量部，他是非刹那论者。为什么叫做非刹那论者呢？就是他们认为有些法是刹那生灭的，而另外有一些法呢是非刹那生灭的，所以呢不是一切法都是刹那生灭的，就称他们为非刹那论者。那么哪些法他们认为是刹那生灭的呢？正量部认为心法、心所法，还有呢灯焰，灯上烧的那个火焰，还有铃声，这个声音，只要呢有灭相就现灭了，不需要等待其他的外缘，就是生出来，生相出来，下面是灭相出来，然后它就灭掉了，不需要带外缘。所以呢这些法是念念刹那生灭的。那么有哪一些法不是刹那生灭的呢？色等法。色等法的如果要灭的话呢，必须等待外面的灭缘具足了才能够现灭。所以色等法在等待外缘具足的时候呢，它的时间长短是不等的。所以色等法就有长短时间的一期的暂住，一直要到灭缘具足了它才能够灭去。那灭缘没有具足之前呢，外面的外境这个色等法它是不灭的，它不会灭。而你这个能分别的心是属于心所法，心心所法它是什么？刹那生灭的。这个是正量部的宗义。喜正如是限量觉时，掩饰不住误入过去，习净色等一齐未灭。这个是举掩饰来源色净为例子说明正量部的宗义。喜正如是限量觉时，当意识升起我今现正如是色等的现觉的时候，掩饰不住误入过去。这个掩饰是心心所法，所以是刹那生灭的。当意识升起现觉的时候呢，前一刹那的能见限量色境的掩饰它不能暂住，它随着灭相呢就已经进入到过去位了，而歇灭了。习净色等一齐未灭，但是呢依照正量部，色境是非刹那灭法，色境要等到灭缘具足了它才会灭。所以在意识升起这种现觉的时候，色境可能还在等待灭缘具足的这一段时间，所以这个长短一期的时间它要等待灭缘具足，所以它可能还没有灭。也就是在意识升起的时候，前面的前五识的眼能五识已经绝对是灭掉了，但是这个外境可能还没灭，就这个意思。故此为破，其此觉时能见已无。所以论主举第十五颂来破小圣的宗义，对于正量部而言，只能够依当意识升起现觉的时候，能见的五识已经歇灭而没有自体了，用这个来破斥正量部执着以意识现觉证明离心之外实有外境是不能成立的。不破所见此时非有，设众有故。因为依照正量部的宗义而言，当意识升起我今现证如是色等的现觉的时候，所见的色境可能仍然还暂住待缘而没有灭，所以不能够依所见色法此时已灭而非有呢来破斥正量部的执着。因力量言中，其此觉时必非限量，因是善心位能见已无故，欲如善心位源于过去百千劫世。因力量言，我们可以安立比量来分析中，其此觉时必非限量。安立中义，当意识升起 我今现证如是色等的现觉的时候，必定不是限量的。因是善心位能见已无故，原因是善心位。如果意识是在定心位的时候，就可能是限量的。所以现在不谈定心位的事情，谈的是善心位的意识。所以必须先说明，升起现觉的意识是在善心位，所以意识不是在限量位。能见已无故，能见限量的五识，此时呢已经泄灭而无有自体了。因为正量部是不允许六识可以并起，那么在一刹那只允许有一识可以升起，所以当意识升起现觉的时候，必然能见限量的前五识已经泄灭了，已经没有了。欲如善心位源于过去百千劫世，举出譬喻，就如同善心位的意识由随念分别去缘虑意念已经过去百千劫的事，而能够见过去百千劫世的当时的五识必然已经泄灭，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善心位来意念过去百千劫世的意识，它一定不是限量，它一定不是限量，因为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既然升起我今现证如是色等的现觉意识不是限量，那么怎么能够用这个意识来证明外境是离心而实有自体的呢？所以从这里呢，正量部的立论就被破斥了，被破斥了。破镜一齐如舆论说，这个正量部执着外境色等法要待缘而灭，所以可以有暂住一齐的时间不灭，这个是错误的，所以可以破它的。但是呢，这里就不破了。在其他的论点当中呢，有破斥正量部的这个中义说明，那么我们这边不多说了。所以说破镜一齐如舆论说，你可以参考别的经论来破。看下面论文。刹那论者，由此觉时色等现境亦皆已灭。这个人二呢，是下三句颂，以理显现觉无限量，分成三科啊，这是第二科鬼二四破萨婆多等。那么已经破了正量部，下面继续破斥萨婆多等的刹那论者。刹那论者的理论是，第一个六识也是不能聚起的，一刹那只有一识升起。第二个，不论是能缘的心跟心所法与所缘的色等境界，它都是刹那刹那念念生灭的，这个是刹那论者的理论。所以颂文的下三句对于刹那论者应该做，以起现觉时见即尽已无，允许有限量。当刹那论者升起我今现证如是色等的现觉时，前一刹那限量的能缘五识及所缘境，在意识升起的这一刹那都已经泄灭了。那么因为前面破正量部已经破斥了能见五识没有自体，所以呢，在这里呢，就只要再破色等限量境也已经泄灭了。因为正量部跟有部他们的不同呢，就是正量部他们是能见是属于刹那生灭，那有部是能见跟这个所缘境也是都是刹那生灭，所以那在这个前面呢已经破了这个能见刹那生灭这一部分了，所以破有部的话这一部分就不需要再破，只要破所缘境也是刹那生灭，这一部分破掉就好了。那么请看讲义十四的第六项，破斥有部刹那论者， 言等六事，不惧时起，其子绝食，要在意事，但非现绝。言等六事，不惧时起。那么一切有部等刹那论者，他们的宗义，眼、耳、鼻、舌、身、意六事，在一刹那，只有一事升起，不能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心事升起，所以说眼等六事，不惧时起。其此觉时，要在意事，但非现觉。所以当升起我今现证、如是色等的假名现觉的时候，一定是在意事上面，而不是在前五事。为什么？因为前五事只有自性分别，只有意事才有假名的嫉妒分别。那么既然是意事在假名上面的嫉妒分别，就不是前五事的限量觉了。所以我们这边用到这个限觉这个词哈，在这边是指前五事的限量觉，而不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意识所生的假名现觉。所以它这个同样的字，你要分清楚它的意是要表达什么。它有时候是表达前五识的限量觉叫现觉，有时候讲说意识升起的这个这一刹那现实升起的这个觉叫它现觉。所以不要把这个一个现觉就当做所有的一个同一个意思来用。能缘已无，所缘尽，一皆已灭。在此意识升起假名现觉的时候，前一刹那的能源真实限量的五事已经泄灭而无有自体。那么所缘境界色等法呢，也都刹那而灭而没有自体了。即此现觉所有全智，现在原时不及现尽，死已灭故，故证不成。这个所有全智呢，就是指意识。意识它能用能权的假名得到所权的意来做嫉妒分别，所以称它为所有权智。即此现觉所有权智，当此现在升起我今现证如是色等现觉的意识，现在原时不及现尽，现在升起的意识它的所缘尽只是假名，而不是限量的境界，就是说它不及现尽。此已灭故，因为此限量的境界是前一刹那五事限量的所缘尽。那么在此意识升起的这一刹那呢，前五事所缘的那个限量的所缘尽呢，它的自体已经灭了，所以说此已灭故，故证不成。所以要用缘虑假名的意识的现觉来证明不是他所缘的五事限量的境界是离心而实有自体的，这个是不能成立的，这是不能成立的。你要用后一刹那的来证明前一刹那，这是不能成立的。因力量言中，其此觉时必非限量，因是散心位尽已无故，欲如散心位原过去世百千劫世。因力量言可以安利比量来分析，中其此觉时必非限量，安利中意，当意识升起我今现证如是色等的现觉的时候，必定不是真正的限量，因是散心位尽已无故。原因是在此散心位的意识，当它升起现觉的时候，前一刹那五事所缘的限量境界已经泄灭而没有自体了。依照一切有部的宗义，此处应该安立见与尽已无。但是由于见已无呢，已经在破智正量部的比量中说明了，所以在这个比量呢，只安立尽已无。所以他说因是善心未尽已无，他只破尽，因为前面的这个见呢，已经在前面破过了。欲如善心位原过去世百千劫世，那么举出譬喻，如同善心位意识，随念分别，意念缘虑过去世的百千劫世，那么他所缘的百千劫这些世境呢，早都已经泄灭，而过去 没有字体了。所以现在善心位圆念的意识一定不是限量，因为那些境界都已经过去了。既然意识的限觉不是限量，就不能证明限量的境界是离心而另有真实自体。那么这样呢，一切有部等刹那论者的立论呢，也就被破斥了，也被破斥了。大众部等刹那即同，六世俱实虽小不同，火亦同此。大众部等刹那即同，大众部等呢和一切有部一样，都是刹那论者。人见的心跟所缘的境呢，都是念念刹那生灭的。所以说大众部等刹那即同，六世俱实虽小不同，火亦同此。但是大众部对于六世是不是能够同时俱实升起，和有部有不同的见解。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大众部可能是同意六世可以俱实升起的，但是其结论是相同的。因为意识生此觉时是假权智，既然是假权智，就不可能是限量，当然也就不能用来证明限量的境界是实有自体的，所以说火亦同此。我们再看下面的论文，如何此时许有限量。然二是下三句颂分成三科，这个是第三科，毁三双劫难。那么论主在此呢，反难问正量部等非刹那论者及萨婆多部等刹那论者，作为一个结束。如何此时许有限量，这个是解释颂文的第四句，名许有限量。那么既然意识升起，我今现证如是色等境的现觉的时候，它是在假名上活动的假权智，那么此时能见的限量五识成所缘的限量境以泄灭故，是呢意识现觉不是限量。那么以此非限量的意识现觉，要证明限量的境界是离心之外而实有自体性，这个是不合道理的。所以论主说，如何此时许有限量，来难问正量部跟萨婆多部等，要以意识现觉来证明外境实有者，这个是不能成立的。那么请看讲义十四的第七项，正量部等其此觉时能见已无，如何此时许有限量正外境有。对于正量部等非刹那论者，论主破斥说，当意识升起此我今现证如是色等境的现觉时，能见限量境的五识已经泄灭了，没有自体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意识是假权智，是没有限量的。所以呢，汝非刹那论者如何能够允许依非限量的意识现觉而证明限量的外境是实有自体呢？这是一个难问，论主难问正量部。萨婆多等其此觉时其境亦无，如何此时许有限量正外境有。那么对于萨婆多部等刹那论者来说呢，论主破斥说，当意识升起我今现证如是色等境的现觉的时候，不但能见限量的五识已经泄灭，并且呢所见的限量境也已经灭去了，此时的意识不是限量。那请问汝刹那论者是怎么样允许依非限量的意识现觉要来证明限量的外境实有自体呢？这个就是对于刹那论者的难问。故说现觉证有外境为证不成。从以上论主的破斥可以知道，要以意识升起我今现证如是色等境的现觉 来证明离心而实有外境是不合理而不能成立的。继而大圣许六世病，习此觉时能见所见二句现有，此现量觉其意如何？那么这个就是要问大圣你怎么解释。既然你大圣为识中允许六世病起，当意识升起我今现证如是色等境的现觉时，有可能能见现量的五识与所见的现量境二者和意识同时显现，那么请问你此意识的现觉和五识的现量觉同时显现有什么意义呢？五识俱意若同五缘是现量色，不起此觉。这个是唯识宗的回答了。当意识和五识同时俱生的时候称作五俱意识。那么五俱意识如果是和五识同源在同一个所缘境的时候，这个时候意识如同五识，它也是现量所摄属。这个时候的意识呢也只有自性分别，跟五识一样，通常是在率尔缘境的一刹那发生。那么这个时候的意识跟五识是同源一个所缘境的，它是现量色的，所以这个时候的意识是没有我今现证如是色等境的现觉的，它是没有这种现觉的，因为它没有嫉妒分别，它没有在语言文字上面分别。若其此觉必不同源假权之故，如果意识升起了我今现证如是色等境的现觉的时候，一定不是和五识同源一个现量境，因为这个时候的意识是假权智，意识这个时候的所缘境是名具闻声的假名，而不是五识所缘的现量境。而且呢，五识是没有能力去圆假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意识和五识必定不是圆同一个境界，这个时候的意识称为不同源意识。五识前时既由意引今相续生不假意识，意识起异于二量色。这个是解说为什么当五识和意识不同源时五识还能相续而生。在一刹那率尔那一刹那五识跟意识同时升起，但是这个时候升起的五识跟意识都没有语言文字的分别。那么到了下一刹那的时候呢，有可能五识就泄灭了，就不再升起了，就是意识他在做种种的分别了。他就在寻求了，他就做种种分别，在语言文字上面做分别了。这是一种状况。还有一种状况呢，就是率尔那一刹那五识跟意识同时升起。然后呢下一刹那五识还是圆道的那个限量的境界，可是这个意识呢，这个时候呢意识已经去圆道什么语言文字的境界去做种种的分别了，所以这个时候意识的所缘境跟五识是不一样的，五识还是圆道外面的这个限量境界，而意识这个时候圆道的是什么？圆道的是语言文字名句文声。因为在前一刹那五识和意识同源一境升起的时候呢，意识是五识的分别一，所以这个文说五识前时既由意义，就是五识升起来意识是它的分别一，所以这个时候同时升起。而后呢五识如果要相续而生呢，因为已经借的这个分别一五识升起了，所以它可以泄灭不再升起，也可以呢继续的升起，可是这个时候他就不必再假借着意识的力量来继续圆那个境界，他就可以还是继续圆在那个所缘境上。那么这个时候意识呢就可以去圆不同的假名的境界，而做种种的什么寻求的分别。那这个时候意识就成为五俱不同源意识，它还是跟全五识俱时的升起，但是呢 所缘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叫做五句不同缘意识。这个时候五句不同缘意识在假名上活动，在假名上活动的时候呢，如果意识的推论是正确的，就是比量色。如果这个时候意识在假名上活动是思维圣言量，就是圣言量色。但是这个时候意识它一定不是限量，因为它的所缘境跟前五识的限量境不是同一个境界了，所以它绝对不是限量。所以他说意识起异于二量色，这个时候意识有可能是比量色，有可能是圣言量色，但是绝对不是限量色。或五同时，或刹那间，亦无过失。或五同时，意识可以和五识同时升起，为五句的同源意识，或者是五句的不同源意识。这个是或五同时的解释。或刹那间，也可以是刹那之间五句同源意识和五识同时共同升起，然后呢，下一刹那五识泄灭就不再升起了。意识呢进入了独头意识，独自升起。我唯识中这样的安立六识并起，也没有过失啊，就说亦无过失。然缘心内境，由此现觉身。当意识升起我今现证如是色等境的现觉的时候，并不是限量，所以不能够用它来证明离心之外的外境实有自体。所以呢，我中我唯识中安立外境是心识所变现的相分，说它是心内境，众生原始心内境，而意识由此我今现证如是境的现觉升起，这个是没有过失的，是可以成立的。那么第十五颂破斥外人限量正境有，到此呢讲解完毕，今天就讲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这里很用脑袋哈，很用脑筋。 师父不好意思，这段听不懂，就是在那个第七的那个导数第二行，就是这个五识前识既有意淫，那意思是他的那个分别依的话，那他今相续生不假意识，表示他五识一直在圆他的限量境。然后呢，不需要第六意识，第六意识自己去圆他的假名。那换句话说，他这时候是两个所缘境，那两个所缘境它是重叠还是说它是分开的？ 这个时候意识圆的是原文字的所缘境，而眼识圆的是外面的它这个限量的所缘境。 是， 所以它的两个是不同的所缘境，当然是分开的。 那既然不同的所缘境，那我们就是两个意识去圆不同的所缘境。 哎，不是。一个前五是圆这个境界，意识是圆他的境界。 对，意识是圆他的假名境嘛，那前五是圆他的限量境嘛。 是。 那我的意思是说，那这样子就是两个境界，那两个五识跟六识两个各圆不同。 是。 那这样子有什么意思？最后你要解释的是，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你前面五识要起的时候，你圆的是外面的境界，刹那那一。率尔那一刹那你跟外面境界，这个时候呢你要靠着意识跟五识合作， 是 才能圆到那个境界。 是， 所以这时候五识升起，所以要靠意识作为引力去圆外面的限量境界而升起。如果这个时候意识不升起，你五识也不能够升起去圆外面的境界。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说他只要是萨婆多部的话，他刹那论的话，他一次只能够一个识升起。 对，现在是 他应该是五， 这边是讲解大圣。 哦， 他说继而大圣取六识并，就这边开始是解释大圣的讲法，所以大圣说我是这样解释的。 那如果大圣是许我们可以或一或二或三或同时聚起的话，那我们这样子是在破他的什么意思？就是他 破他的是在前面破了。前面破完了以后，他说那你大圣如果他允许他们聚起的话，那你大圣怎么解释这些事情？所以这边是叙述大圣的正义， 就是大圣是怎么解释的，他的中义是怎么解释这些状况的，就是前一刹那后一刹那率尔寻求这些刹那它是怎么样的运作，你大圣把它解释清楚。那这边就是大圣在解释第一率尔那一刹那的时候，意识跟五识都是限量境，原外面的这个限量的境界。那么五识必须要靠意识作为它的一个引力，它是它的分别意作为引力，所以呢升起。那么下一刹那的时候呢，五识既然已经圆到这个限量境界了，所以它就不再需要意识还要跟它圆到同一个境界它才能升起。所以这个时候意识就可以去做什么语言文字的寻求的分别了，那五识就可以继续的圆到那个境界上面，是这个意思。那么五识这时候也可以不升起，就是它就歇灭了，就是意识变成独头意识，它只是在语言文字上面继续的分别，是这个意思。 就是前五识它那帅有那一刹那它就过去了，就只剩下后面的第二识独头在那边寻求决定这样子而已。 是， 那这样子最后那句圆心内境的时候，这个圆心内境讲的是指第六识还是讲是讲前五识还是讲第六识？ 这个圆心内境的时候，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你看这边有个句点，圆心内境前面是个句点，就跟前面没有关系了。好，所以圆心内境由此现觉，是说我唯识中讲的境界不是外面实有的境界，这境界都是我内心所变现出来的，所以我圆的境界都是我心变现的心内的境界而产生，我今由此现觉而生。所以说有这个我今由此现那个我今由此现证这个境界的这个现觉而生的时候呢，并不代表一定圆的是心外的境界，我圆心内境也可以有这个觉受升起。所以这个就跟了我们前面讲的梦境的那个譬喻就相合了。 我可以把他这地方想成说，就是他自己第六意识自己自变自圆的吗？ 对，第六意识自变自圆，但是这边讲的意思也是前五识也是自变自圆。 对对对。 所以这个心内境就是说，不管你是前五识是哪一识，唯识中讲的所有的都是自己的心识自变自圆，所以都是心内境，没有心外的境界。 是不是？然后那个前面那个第五那个地方。所以他这边写圆心内法无假字的话，无假字权，这个圆心内法讲的是指前五识吗？还是指第六识？他没有假字权就应该是前五识的正量限量境了。所以这个整句都是前五识吗？ 正限量正色等识圆心内法无假字权，对，讲的是前五识， 全部都是前五识。 但是前五识升起的时候它一定有，如果是照唯识的话来讲，但如果这边是照这个正量部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前五识升的时候意识是不升的。 谢谢师父。 还有没有问题？ 师父阿弥陀佛。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是属于那个丁二依着这个限量，然后来证这个净有，那我们是来做一个破斥哈。那想请教一个事情，就是说依着唯识中他自中自许承认的这个限量，有这个根限量、意限量、自证限量跟余且限量这四种。那这个根限量就五根限量哈，然后意限量就我们说这个这个五句 的这个同源意识。那自证圣量也许就是说，你在去就是自证的部分。那如果说这个瑜伽限量是圣者的限量齁，那其他我们就是说我们凡夫的这些限量都是属于非量的话，齁他所要破除的是凡夫的这种指这个境界是有我的一种偏见。那这个不是一个透过一个比量的一个方式来破除这种实有的见解，因为这种实有见解也是一个感觉起来像是一个假安立的东西，就是骗计所值，好 ，OK。然后，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观察，那他能够去破除这样子的一个我执，那如何成为一个限量？他照理讲，他一个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量的一个境界， 是他是一个比量的境界，但他可以引申限量，所以他本身不是限量。但你这样观察，照着他去观察的时候。在定中照着这个去观察的话，它那个力量很强，然后这个力量就能够引申以无漏种子它现行。那这个无漏种子现行的时候呢，它就到了什么真实限量，就是瑜伽限量。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见到什么瑜伽限量，所以你没有办法到瑜伽限量去，对吧？那怎么办呢？我们的限量也是有问题的，刚刚讲对吧？那我们唯一能做就是照比量来推出来正确的量，是不是？那推错了就是非量，那就不可能引申了。但是正确了，它是一个正确的比量。那在这个正确的比量上面观察的时候，它就能够引发你无漏种子引申瑜伽限量。别人讲说什么？上次你跟我讲什么？你的朋友说这个学了半天，这个都不是限量嘛，是吧？啊，怎么证呢？那问题是说你现在根本见不到一些限量。那我们学的是语言文字的佛法是没有错，这个东西不是圣者所见到的那个限量境界。但是他有隐身的能力，他有隐身的能力。如果说我们不需要这个东西就能够见到的话，那就不需要学佛法。那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就是说你照着佛菩萨的教导的方法去思维，然后那个力量强大的时候，就能够慢慢的把你的妄心安抚下来。最后呢，一刹那无漏智慧升起，那这个时候呢，无漏智慧升起的时候呢，所有的妄心都熄灭不升起，那就见到了诸法的真实的相貌，那这个就是根本无分别智。那个智慧升起以后，再从那个智慧中出来的时候，就得到后得无分别智。这个时候你见到的所有境界是以根本无分别智为根本而升起的智慧，那这个时候的无分别智呢是后得的，虽然有种种分别，但是它是以实相为基础的，就不一样了。这样子。 师父阿弥陀佛。我要请问一下，就是在第五破次这个正量非刹那论者这边，为什么他们是这样子安立？就是有些法师他是都是刹那生灭，他有一部分的法是 有一部分恩的法，他必须带缘才会泄密这样子。 为什么不装爱？这个东西你看，你会安利他是昌罗生面还是非昌罗生面？这个比，你应该会安利他什么？不是昌罗生面吧？因为什么？一类相续嘛，对吧？兼诸而转的，它看起来不变嘛，你当安利它非刹那嘛。那它这边安利的心心说法刹那生灭，这我们可以很容易知道嘛。灯焰嘛，灯焰那个风一吹的时候，是灯焰是怎么样摇摆嘛，是不是？那你就容易安利它是什么刹那生灭嘛。那铃声嘛，哎，再敲一声吧，敲个引磬吧。是不是就没了吗？你不敲就没有吗？就你容易安利它是什么刹那生灭吗？那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从这个观察，他就觉得说这个是刹那生灭，那个是非刹那生灭，就这样子。 就是依照世间的那个， 对啊，就他的感觉嘛。世间人都是什么跟着感觉走嘛，对错无所谓，跟着感觉走，就这样子啊。 那它这个下面有一个中阴喻，然后下面有一个，他说其他经论有提到破这个 破镜一齐如舆论说，那个破镜一齐那个后面那个句号改成逗点， 那在它是在哪些经论也是就是唯识的经论？ 应该很多经论都有破吧，像正量部的话，大毗卢沙论应该有破，刹那论者一定有破非刹那论者的。 我说他们彼此之间， 要不然他怎么安立非刹那论呢？对不对？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上次？ 啊？ 我问一下。 你感冒是吧？ 哎，对。 听起来怪怪的。 问一下上次的，就是在讲义十四第一页这边最下面这个有提到小圣有五种那个他们安利那个限量的方法不一样，然后第五种这个金布施说跟是和合假名为见假能量，假能量尽假名限量。当法师可不可以把这一句再解释一下？就是因为他用了假名跟那个还有假借这样子，就是有一点不太清楚。 是。他说这个见是什么呢？就是根跟是合合的时候产生出来的这个能分别的这个心，他称为见。他给他一个假名叫做见，他不是完全说他是，因为他认为根也有出他的一部分力量。所以我们刚刚前面不是有讲完有根见派，有是见派，对，还有见派，他根是和合，他认为是根是和合的时候，这个时候才产生那个力量，不是由事件，是根是和合的时候产生的叫做见。那这个见，它是能量，它能够去量这个静，所以呢，假名这个见为限量。 那他用这个假，最后他用这个假名。 因为它是根是合合，根是是真实的， 也是还是就是因缘法的。 然后他给他一个人，他说这个东西两个合起来之后产生这个见，所以给他一个假名叫见。 那同时，因为他我们大圣有提到那个假说自性，就是他这个也是跟那个是同样的意思。 他不是那个意思，他只是告诉你他讲的这个智慧这个见是由根是合合起来。这个东西叫做见， 然后给他一个名字，这样子。 所以他实在这个见只是给他上面的和合的那边一个假名叫做见， 那实际上是根跟势两个同等的重要合起来的。 那翻过来，在大圣四种解释这四种里面后，解释完以后有提到一句说：“无漏皆限量，无说善等性。”那时候有提到说，就是因为善是可以摄数，就是无漏摄数这了解，然后也有提到说那个。但是正度甚至的圣人，他也可以思维那个有尽的那个，就是染污法。那有提到那个无际法，他也涉属在无漏法，这是就哪个层？这怎么说？怎么去？ 比如说，现在观世音菩萨到这个世间来，他学电脑，那度化中他学电脑，电脑是无际法，工巧艺。你说学电脑是善是恶，是无忌嘛？也不能说学电脑是善法，也不能说学电脑是恶法，它是无忌法。所以他学电脑这个时候，但他学电脑的时候他是无漏心，你不能说观世音菩萨学电脑的时候他变成什么有漏心，所以他这个时候无忌。 哦，他讲的那个无忌是就那个法的那个定义上， 是啊，他现在是无漏啊，但是呢，他是限量没有错啊，但是他是无忌啊，这个时候。因为他在学的是工巧艺、啊。 好，那我理解。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好吧，那我们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一僧， 自归一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